伊撒伊亚先知书第27章。到那一天，上主要用他那厉害、巨大、猛烈的剑来惩罚里外亚堂飞龙和里外亚堂碗蛇，并要击杀海中的蛟龙。到那一天，你们要唱那可爱的葡萄园歌，我上主亲自做他的护守者，十家灌溉，我要日夜护守，免得受人侵害。我再没有怒气，万一有了荆棘和棘藜，我必前去攻击，将它完全焚毁。除非不求我保护，不与我讲和，不与我和好。来日雅各伯将生根，以色列要发芽开花，他的果实要布满地面。上主打击以色列，哪里像他打击那些打击以色列的人呢？上主击杀以色列，哪里像他击杀那些击杀以色列的人呢？上主以离弃、以驱逐惩罚了他，在吹东风的日子，借飓风将他卷去。唯其如此，雅各伯的罪过方得消除，他的罪孽得以赦免的代价，即在于他将祭坛所有的石块打得粉碎，有如石灰，不再树立阿舍腊和太阳柱。的确，设防的城市已荒凉，成了被撇下和放弃的住宅，有如荒野，牛犊在那里牧放，在那里仰卧，吃尽了那里的枝叶，几时树枝枯萎就自动断落，妇女便来拿去烧火。他既不是个聪明的民族，因此那创造他的对他没有怜惜，那形成他的对他也不表恩情。到那一天，上主要从大河流域到埃及河畔收割果实。以色列子民啊，你们都要一个一个的被聚集起来。到那一天，要吹起大号筒，凡是在亚述失迷的，在埃及地分散的，都要前来，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朝拜上主。